他只好找一个给现钱的买主。安提福认为应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让管家格塔设法帮助费德里亚。格塔听说那姑娘的身价是120磅，不由得打了一个呼哨，说这件事情还得请福尔弥扬帮忙。德米福的哥哥科瑞莫斯去利姆诺斯，名义上是收租，实际上是为寻找自己的女儿，打算把她嫁给侄子安提福。这个孩子是他和一个妇人的私生女，这件事情只有他的弟弟德米福知道。科瑞莫斯的老婆诺西斯塔拉塔是有名的悍妇，在一个男人除了自己别无所有的家庭里，这样的风流事会招来灭顶之灾的。这一次他白跑了一趟，听说那个妇人已经带着女儿来雅典了。这件事闹得他在外边大病了一场。他也是在码头上听人说到他的侄子安提福被逼成婚的事，更让他烦上加烦。当他的弟弟德米福迎接他刚要张嘴，他连忙摆手表示他已经知道了。他们还没有走到广场，迎面碰见管家格塔。格塔为菲德利亚找过门客福尔弥扬，福尔弥扬满口答应帮菲德利亚弄的那笔钱，他交给格塔如此这般的去找德米福。老哥俩见着管家格塔气势不打一处来，没等他们发作，格塔说他已经找到摆脱这门亲事的办法。德米福忙问什么办法，格塔把他们拉到街道旁，十分机密地说他劝福尔弥扬把姑娘领走，私了此事，不要对簿公堂。福尔弥扬说那只有我娶这个姑娘，但我已经订婚了，必须有120磅才能够解除婚约。德米福一听暴跳如雷，大骂福尔弥扬是恶棍，应该给他120鞭子。而克瑞莫斯身边正好有收来的地租，为了息事宁人，便拿出这笔钱答应了福尔弥扬的条件。福尔弥扬接到钱之后立即交给了奴隶贩子，把姑娘赎了出来。也许是眼花，也许是心事太重，过于思念自己的女儿，可瑞莫斯总觉得从德米福家中走出来的那个老女人像女儿的奶妈苏弗洛娜。他冒叫了一声，老女人回过身，果然是苏弗洛娜。天哪，你不是斯蒂尔福吗？克瑞莫斯连忙摇头，示意奶妈索弗罗娜走远一些。他悄声地告诉奶妈索弗罗娜，那是他的假名字。他问奶妈怎么在这里，奶妈便把他们流落雅典，女儿的母亲一病不起，万般无奈，女儿嫁给了安提福的事，声泪俱下地诉说了一遍。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科瑞莫斯和德米福两个老家伙费尽心机想促成的事情，不知不觉间老天便给办成了。可是莫斯怎么能不高兴呢？他三步走两步跑的找到德米福。德米福开始还不相信，后来听可是莫斯言之有据，他也兴奋的直搓手。俗话说隔墙有耳。 他们的私房话一一都被躲在门外的管家格塔听得是清清楚楚。格塔便把他的发现告诉了安提福和福尔米昂，没有想到福尔米昂居然也高兴地跳了起来。格塔心想，他怎么不怕德密福讨还那120磅呢？果不其然，到处寻找福尔米昂的德密福一见到他就申明儿子坚决不愿和那个女子分开，请福尔米昂把钱还给他。福尔米昂说，如果把那个女子给我，我一定同她结婚，如果你们决定留下她，那笔嫁妆费就一定留在我这儿。出于对你们的尊重，我才同另一个出同样嫁妆的姑娘断绝了关系。二人争吵不休，拉拉扯扯要上法庭。当经过科瑞莫斯家门口的时候，福尔米昂说，咱们见这个法庭吧。德米福和科瑞莫斯没有料到他来这一手，拼命的阻拦，闹闹嚷嚷惊动了科瑞莫斯的妻子诺西斯特拉塔。福尔米昂手指着目瞪口呆冷汗淋淋的科瑞莫斯，把他在里莫诺斯的风流韵事一五一十地抖了出来。诺西斯特拉塔说，怪不得他到里莫诺斯很久不回家，怪不得地租是越收越少。德米福说，那个女人已经死了，请诺西斯特拉塔宽宏大量，原谅他的哥哥吧。诺西斯特拉塔表示，她没有理由相信她的丈夫科瑞莫斯今后能够重新做人。看着科瑞莫斯无地自容的神情，福尔米昂觉得惩罚已经够了，还是让他回到妻子的怀抱中，听这位太太永无休止的絮叨吧。便说他从科瑞莫斯手中用计拿了120磅，交给费德利亚作为替他情人赎身的费用了。科瑞莫斯还想追问详情，他的太太诺西斯特拉塔冷冷地打断他，你自己倒有2个老婆，儿子有个情人，你有什么脸去责备他呀？并且表示是否饶恕科瑞莫斯，要听听儿子费德利亚的意见。诺西斯特拉塔很感激福尔米昂，发誓将尽一切力量用语言和行动来报答他。福尔米昂微笑着说，那就请我共进晚餐吧。啊， 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下次节目再会。

加封魏国公，徐德言受丹阳刺史，其他功臣也一一加官进爵，登时三军雀跃，山呼万岁，一片欢腾。红拂女偎依在李靖身边，笑得格外灿烂。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下次节目再会。